修行千年的湖，千年修行千年孤独，夜深人静时刻有人听见我在哭，灯火阑珊处刻有人看见我跳舞，我是一直等待千年的湖，千年等待千年孤独，滚滚红尘里谁又种下了爱的蛊，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，我爱你是你正一贫如洗寒窗苦读，离开你是你正金榜题名东方窗。